双桅船。雾打湿了我的双翼，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。岸啊，心爱的岸，昨天刚刚和你告别，今天你又在这里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个纬度相遇。是一场风暴，一盏灯，把我们联系在一起。是另一场风暴，另一盏灯，使我们再分东西。不怕天涯海角，岂在朝朝夕夕。你在我的航程上，我在你的视线里。